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拖着脸颊似笑非笑地问我，你写了这么多故事，什么时候也写写我。我记得自己当时是一脸傲娇地拒绝了他，并说，你有什么好写的。吴哥先生甚是无奈地揉了揉，我笑着把喝完的咖啡杯递给他，然后对他离开书房。纵使这般的不礼貌，也没惹他生气。我的乌龟先生啊，脾气一直都是这样的好。乌龟先生是我的未婚夫，我们订婚。我是在19岁那年遇到的乌龟先生，那时候我才刚上大一，是一个十足的伪文艺女青年，听歌只听民谣，衣服只穿森女装。我记得那天是计划的现场，可是当我急匆匆地赶到现场时，着实被现场的人群给吓到了。作为一个身高不满1.6米的小女生，我站在人群里瞬间就被淹没了，而且就算是踮起脚尖，也只能看到主唱毛穿的那颗蘑菇头。这个时候我差点急哭，毕竟我是大老远的跑过来，可不是只为了看毛穿的头。没办法，我决定厚着脸皮地往前挤，只要发现前面有点缝隙都会挤过去。就这样挤着挤着，我遇到了乌龟先生。乌龟先生站在我的前面，比我高了差不多快1个头。我在往前挤的过程中撞了他的后背一下，他仿佛是感受到了我这个脑残粉的不易，于是回过头冲我笑着说，你站到我前面来吧，小心一点。就这样，我靠着乌龟先生让给我的绝佳位置，这下不仅能看到魔川的头，还能看到他的脚。我像个傻子一样跟着毛川一起吼完了全场，还意犹未尽。散场时方才想到 要对乌龟先生说声谢谢。谁知道回头就对上了他的眼睛。乌龟先生的眼睛非常好看，又黑又亮。我从未见过哪个男人会有这样柔和的眼睛。当我这样开口向他道谢时，没想到却给他抢了个白。乌龟先生说，姑娘，我刚刚录的视频里全是你的声音。于是我在这人山人海中，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心动。我利用了与乌龟先生一同走出运河公园的空隙，得知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比如说他的年龄呀，职业呀。乌龟先生大我五岁，目前在北京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会计事务所。一听他也是会计专业出身，我立马两眼放光，特别狗腿地说，原来是同行啊，同行。乌龟先生倒是挺惊讶地问我，怎么你也是学会计的？对啊，好巧啊。是挺巧的，那将来如果你想来北京工作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来我这。乌龟先生显然是在说客套话，可是至于他对我有非分之想的我来说，这个时候不把握机会还太合适。就这样，我自以为很不露痕迹地要到了乌龟先生的联系方式，还在心里窃喜了好久。对于这件事，乌龟先生日后还一直拿来嘲笑我。他说我当时的表情就像一个偷吃到糖的小孩，傻子都能看出我是有目的的。这一趟北京之行，我算是收获满满，听到了逃跑计划的现场，还遇到了乌龟先生。在回程的高铁上，我的播放器里正好播到李健的《传奇》，歌词很是应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脑海里尽是乌龟先生冲我笑着说，你站到我前面来吧，小心一点的样子。因为有了喜欢的人，以后的每一天都过得充满期待。我在把乌龟先生的朋友圈翻了个遍后，确定他是单身，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他聊天。话题类似于，成本会计也太复杂了吧，你说是不是？无锡最近开始降温了，北京呢？我像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婆，而乌龟先生却从来没有觉得我烦过。我闺蜜说，她应该也喜欢你吧，不然谁忍得了你的聒噪？我很聒噪吗？这个问题在我们在一起后，我从乌龟先生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所以我多庆幸乌龟先生也喜欢我。我在大四毕业前等到了逃跑计划要来无锡参加太湖音乐节的消息。我在微信上问乌龟先生要不要过来听毛川唱一万次悲伤，他说好啊，就这两个字足够我忽略了曾经为他煎熬的三年未见。因为他说要来，所以我的心像是沾了蜂蜜一样甜。我透过人群看到了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乌龟先生，三年未见，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发型都没换过。可是他说我变了，好像长高了一点，这次还需要挤到前面吗？要啊，一定要。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好笑吧，因为乌龟先生就这样看着我一直在笑。无锡那天下了雨，我和乌龟先生没有带伞，但是音乐节的现场到处都可以淋免费的雨衣。我很有心机地挑了两件红色的雨衣套在了我和他身上。逃跑计划出场前我很激动，比第一次听到他们的现场还要激动。我知道乌龟先生就站在我的身后，所以也不顾自己身上是不是被雨水打到，趁着灯光袭来跟着人群一起晃动。毛川那天把他的蘑菇头梳了起来， 我看到后笑得很大声，回过头对乌龟先生说，你看毛川都知道改变，你怎么就不知道呢？虽然现场的声音很大，我依旧听到了乌龟先生在我耳边说，我不能变，我变了你认不出我怎么办。毛川说他曾在厦门对一个女生一见钟情，后来打听到这个女生已经有了男朋友，所以写了《一万次悲伤》这首歌。我曾经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也曾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只不过我比毛川幸运得多。我一见钟情的这个人，他没有女朋友，甚至没有谈过恋爱，还有他也喜欢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在北京动心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为什么叫他乌龟先生呢？因为他在来找我的路上真的走得好慢。乌龟先生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谢谢他，无非是想要知道他在我眼里是什么样的。我才不会告诉他，其实我写过的故事里每一个男主角都有他的影子，比如他们都有一双好看的眼睛。乌龟先生说他有一身的毛病，像是永远都煎不好的一个鸡蛋，再如分不清袜子的左右，还有他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可即使这样啊，我亲爱的乌龟先生，我想要每天和你一起醒来，在一个睁开眼就能亲吻到你的距离。我不嫌弃你的胡子拉碴，你也不介意我嘴角的口水。我对你说早安，你拥我入怀，我们一起刷牙、吃早饭、听广播，还有上班。对了，你会系我为你挑选好的领带，穿我给你搭配好的衬衫。我想和你共度每个周末，看场电影，听一张我们都喜欢的唱片，一起逛街，买一条你说我穿了会好看的裙子。对了，我们家里的卫生也要你我共同分担，拖地还是擦家具，我先选，剩下的你来搞定。就像你会为我煮咖啡一样，我会为你煲汤煮粥，为你去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对了，我们的孩子要取什么名字呢？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不然我们男孩女孩各生一个吧，你教男孩下棋，我教女孩画画，我们一起陪他们看动画片，带他们去游乐园。我们在家里的冰箱里放一些可爱多吧，有孩子们会喜欢的巧克力味，还有我一直钟爱的芒果味。你放心，我每天只吃一只，不信你可以检查。你已经够稳重成熟了，虽不及我故事的男主角完美，可是在我眼里没有人比你更好。亲爱的乌龟先生，我知道男人都是得寸进尺的生物，牵了手就想拥抱，拥抱后就想接吻。你也一样，在那个我们穿相同颜色的雨衣，听着毛川唱哦哈尼，我的脑海里全都是你的晚上。没有戒指，没有鲜花，就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要和你组成一个家。而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当我确定你也爱我的那天，我就想着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现在只有我的最爱，给我最致命的伤害，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在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我一生生你爱，这纵情的海，风采依然，当我一轮为你的负担，却还流连忘返，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我一生生你爱，这纵情的海，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 亮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 心情终于有一天崩溃了，委屈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了下来。电话那头的你用温柔的声音安慰着我，等着我缓和之后再和我说你最近发生那些令人开心的事。回到家的时候格外疲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晕乎乎的才发现是自己发烧了。简单的洗漱过后就睡觉了，然后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醒来之后就给你发了消息，看了眼手机才发现那个时候是凌晨两点。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怎样可怕的梦，你宠溺的发过来语音说那些都是假的，没关系的，叮嘱好我记得吃药，哄着我再次入睡。就这么陪我熬了一夜，尽管你的声音里藏着一丝困倦。很多人都说异地恋的人最后输的不是时间，而是败给了距离。身边的人也常常说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爱能坚持多久，我只知道我每一天努力的学习都有你默默的鼓励。在疲惫的时候你总是叫我不要气馁，给我加油，说我是最好的最棒的。深夜里闪着光的手机里是你的那句晚安宝贝儿。我只知道你每一次开心的事情

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男生们要调整宿舍，收拾床铺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轻轻揭下来，纸上写着一行行娟秀的字，一看就是出自女生之手。内容说的是，当时她的恋人就住在这间宿舍里，她直爽地提出要求，请四幺八宿舍的弟兄们监督自己爱人的风吹草动，然后非常慷慨地寄来一盒巧克力，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他毫不客气地补充道，当然巧克力也不是白吃的，主要是让大家多多观察赵国富同志，察其言观其色，一有风吹草动立马举报。让人感觉好玩的是，接下来他还用三行小字表达了对大家的祝福，学得比猴精，养得比猪壮，活得像小鸟一样快乐。最后他不仅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还承诺明年会出台奖励措施云云，并在落款处郑重署名你们的嫂子。从信尾的日期看，这封信贴在这面墙上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一封信在7年前可能普普通通，但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发现这封信的学生则当年信里的男主人公赵国福到底有没有被人举报过，我想应该是没有吧。如果他略微心怀不轨，就不会勇敢地把这封信贴在墙上了吧。可惜的是，也许他毕业时走得太匆忙，居然把这么宝贵的东西遗忘在了宿舍里。幸运的是今天有人发现了他，于是我们这些学弟才有机会被感动一把。很多网友看完信感慨万千地说，这样的爱情真是幸福到一塌糊涂，现在谁还会亲笔写信呢？也有的人读完信感觉不过瘾，非常想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学弟们到学校学籍处查询，又有网友努力搜索，最后终于了解到他们最后真的走到了一起，感情非常好，而且有了一个6岁的儿子。有人还按照信上的手机号码给嫂子发了一条信息，他的回复言简意赅，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过得很好，那人那事那情今犹在。这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或许这件事之所以打动大家，并不在于情书本身，而是让很多人回忆起了纯真的校园爱情。在人心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不被物质左右的爱情越来越少，能保持一份纯真的爱，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才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说，你就不能淑女一点啊？我回头冲他笑，我要是淑女了你喜欢吗？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心呵斥我走慢点。我头也不回蹦蹦跳跳地走了好远。我想过与程先生在一起的每一天场景，我希望每一天都能为他做早餐，每天他置身于我爱的事物之间，但我从未跟他说过任何的情话。偶尔见面时仔细看他的样子便安心了。然而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当我只知道离开他我便会难过，就像失去世界那般难过。我不忍心自己难过，所以我需要他，就如同我需要世界那般。我总是趁他不注意默默地凝望着他，然后莫名其妙地傻笑。程先生总是在问我笑什么，我总是在说笑你啊。也许他不经意间早已融入我的世界，还是如同世界那般稳固地存在我的心里。熬过青春年少，我们就去结婚，对，趁我们还活着。できなくなるから 人都会在同样的时间同一车厢里发现被五颜六色化妆拼图路过的马尾辫， 而轻轻轻打了在耳边，手说在手机里上演浪漫，是突然就笑出了生活是轻轻的叹息，泪光闪闪。可你是为了我才终身大事，不能开会动员，面对爱情该出手就出手，不要心思手软。如果你有男朋友怎么办？如果惹怒了你让你讨厌，到最后是否要改变原有路线？只是假装看不见，一江春水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听到的岸，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放空吃面部的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四月天仿佛在脑海里眼帘向你靠近，大话聊天潜意识和好鸟一样的笑着，结果最像明天。 突然一天你消失不见，我的心跳冻结在了昨天，瞬间一眼倦了等待，想要开始驶出寂静的海岸。 我已将只是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停靠的岸，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能够再见你一面，我会毫不犹豫说我喜欢你。 一江春水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停靠的岸，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把控制面部的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四月天 真的是谁因你改变，谢谢你流过我的身边，带着我走出冬天。一江春水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停靠的岸， 脑袋放 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 是，就到这里，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穿几条鱼，在每个雨季的清晨里面失去。明天生动而具体，又接近又一个你。一念你，心就分崩离析。你是我最盛大的飞行。 开始私定终身。 眼正准备着盛装出席，亲眼目睹这一浪漫的婚礼，红毯洒满花瓣，爱情在洋溢，你我在调整着紧张的情绪。 Love you, Love you, Love me, Love me, 神圣的一刻开始记录珍惜。 Love you, Love you, Love me, Love, 感谢这份爱，你我作为缺席。我想和你结婚，做炙热的亲吻，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香槟大街许下了誓言，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我想和你结婚，做最幸福的人，穿上婚纱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婚礼。我想和你结婚，做炙热的亲吻，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香槟塔前许下了誓言，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我想和你结婚，做最幸福的人，穿上婚纱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 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南，让我们抓住今天我爱你，往南，在末日来临之前，在松开手之前，在一切成往南。你说了爱，却还是给了平淡。如果这是热恋，我怎么相信会有永远？猜忌怀疑让人迷离，却又守着最初然的心，猜不透明天以后的交集。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南，让我们抓住今天在一切成为浮云之前往南。